好俗啊。 陈果也是暗暗吐槽了一下，然后迫不及待的就去详细了解情况了。一路研究下来，发现果然和叶修所说的一般无二，只是从官方更多的还是宣传的语调。每一支参赛的队伍被称之为拥有了一次圆梦的机会，那些在选拔过程中表现突出的队伍被称为梦想照进现实，而那些最终通过选拔赛回到职业联赛的职业队咱被称为梦想被挽救。但是最最重头的则是一些因为选拔赛被发现被职业队吸纳后成为职业选手的玩家，他们则是应了大标语的那句话，梦开始的地方。陈国这一串看下来，最后是把他自己闹了个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恨不得选拔赛明天就开打，然后他们先拥有一次圆梦的机会，再梦想照进现实，最后让某些人梦想被挽救，而另外的人则成为梦开始的地方。怎么报名？陈国现在迫不及待想知道的已经是这个了。结果一看，报名方法简单的要死，职业联赛常规赛结束的时候就会开通报名渠道，就在选拔赛的页面上，到时照提示操作就好了。职业联赛怎么还不结束啊？陈国立刻又开始焦虑这个了，然后翻去常规赛的赛季表一看，这赛季还剩八轮常规赛结束，差不多还得两个月。 别急嘛，越晚点举行对我们越有利。 叶修早到了陈果身后，一看他查完这个查那个，差不多也是猜出了他的心思。 也是，我们还需要不少准备，至少你们得练个满级出来吧。 可不是，其他装备什么的就在这过程中慢慢弄了。 现在就你和老魏一个人有银武，装备上我们差好多啊，真遇上那些满身银装的神奇角色怎么打？ 陈果说着。这叶修的君莫笑虽然在游戏里已经和王杰西、韩文清、黄少天这些大神级的人物都交过手了，但是和神级的角色那倒真的从来都没有碰撞过。和黄少天上次的业余生凡那也是在修正场里打的。神级角色为什么称神？其实主要靠的是三样，一是操作者够神，拿他打出了名气，二来是技能点多，技能等阶就好，无论攻击伤害还是效果都更强悍，三来那就是装备，装备更直观地提升了这些角色的属性。这一叶知秋、夜雨生凡、王不留行、大漠孤烟一堆角色，真要把装备扒了，那扔到网游里和其他满级角色的属性也是一模一样的。叶修他们现在新组战队，操作者至少还有个叶修，也是大神级的坐镇，其他人好生操练，水平也能提升上去。但是装备方面目前差距就极大了，哪怕是叶修和魏琛的号各有银武，那和人家一身银装也是没法比，一身装备的差距和一件装备上的差距那显然并不是一个概念。至于技能点，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真要十足备孕玩十年，可能技能点都只是4000点，那真是气死人也不偿命，所以这一点陈国索性就先不提了。 装备也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一年我们要做的事真的很多，赢下挑战赛只是一部分而已。 一定要加油啊！ 陈国对叶修也是对自己说。 必须的。 叶修说着坐到座位，立刻开始加油。第二天，陈国调整网吧工作，将唐柔直接从前台解放出来，随后大门外发了个招聘，自己就也一头扎回楼上包厢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陪叶修练级，职业选手他倒也想，奈何年纪在那儿，现在才开始练已经有些迟了，他又不具备魏琛那样的底子，更没有那样的经验。 经验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来积累，这个是肯定的，但却绝不是说有了时间的积累就一定能形成经验。形成经验需要学习，需要思考，需要沉淀，经验也是需要动脑子钻研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正因为如此，虽然有许多老一辈的玩家或许比许多新一代的职业选手接触荣耀还要久，但要谈到经验却总是不如职业选手来得丰富。是因为职业选手就一定经历了更多的战斗吗？当然不是，关键就是双方的态度不同。普通玩家以游戏为乐，他们更多的只是被动的积累经验，而职业选手呢，他们会主动的去汲取经验，一次战斗，一次比赛，一个视频，无时无刻他们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如果说陈果虽然也有好几年的荣耀生涯，也有不少经验，但是经验也是分等级的，他的这点经验等级实在是低了点，无奈之下他也只能用他可以的方式努力帮助大家了。游戏里练着级，游戏外叶修却是在 QQ 上收到了莫强的消息。 在呢，怎么？ 叶修回复莫强。 两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你一起说嘛。你的钱花光了，你要的材料没搞齐。 还差什么？ 蓝白鲸。这个不是说因为没钱啊，是我这一圈打听下来实在没有地方有货。这要有货的话，哥们儿就垫钱帮你搞定了。 嗯，谢了，看来这最后一样我得自己想办法了。 我这边也帮你继续留意。 好。哎，其他东西呢？你现在都到手了？ 到手了，你回来取一趟吧。妈的，拿着这么些个宝贝，我真的有些不敢出城。这要谁把我抱个干净，净赚十万啊！我都想买个凶手把我自己干掉，然后黑了你这批材料了。 得，那我还是赶紧回来取了吧。但你好说传送个离我近点的主城吧。 好，你哪逛，我过来。 神之领域这边，各大主城之间都是有建立传送阵的，不然以神之领域地图之广袤，全靠双腿来跑的话，荣耀游戏公司大概早被玩家给炸掉了。55级区域的某边陲主城，人烟和55级区一样稀少，整个神之领域除了那些在55、60、65之类的等级时代就弃号不玩的玩家的角色，恐怕再难找出不是70级。大家的活动范围全都以70级区域为主，低级区域来的人少，相应的主城也就热闹不起来了。照着坐标赶到，叶修就看到了莫强的角色，名叫小强快跑，职业也是猥琐风的，是个盗贼。看叶修的君莫笑到了，莫强也是啧啧称奇地欣赏了一下叶修这一身花样年华般的装备，随后交易把搞到的材料通通交了过来。 喂，蓝白鲸你准备怎么去弄啊？ 回去普通区探探消息，看能不能抢到 boss 吧。 叶修说着，这里干脆就是用抢字，荣耀里的野图 boss 想和谐的杀到太难。 哦，新区是吧？哎，那边你这等级应该不算太恶心吧？ 嗯，但要是你这样的等级那就恶心死人了。 我这等级开挂都升不到。 得，我先闪了啊，有事再找你。 好，有大买卖可得要记得我啊。 一定一定。 叶修这边送走了莫强的小强快跑，自己也去把收到的材料先存了一下。虽然材料还不完整，但提升千机仔的几个形态还是可以的，只是现在到了神之领域，如果在这里把千机仔给提升了，那么就要受可进不可逆规则影响，千机仔就拿不回地势区了。所以叶修暂且放了放，那边和陈国打了声招呼后，君莫笑干脆是传送回了地势区。地势区，寻常的一声系统提示，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本都应该很平常，但在第十局却是顷刻间就炸开了锅。 我操，巨墨笑怎么又回来了？ 蜀家工会的分区会长都是收到了这一声提示，谁叫他们当初都是迫不及待地添加了这位高手做好友呢？高手去了神之领域，他们也都没删着好友，随便留个纪念也是好的嘛。结果倒是有了这作用，上次君莫笑回来时大家就都很惆怅，结果果然被这家伙潇洒地刷了几个记录后走人了。这一回这家伙又想闹哪样啊？第十区好久不见君莫笑，终于是走上了各大工会期望的那种形态，副本记录一直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玩家们渐渐意识到了他们这些大工会的能量，星星工会开始是广受关注了一下，但这君莫笑不在，没有记录什么的刺激大家的眼珠，现在完全不能各大工会的视线之内。但是这君莫笑现在又回来了，难道又想刷上几个记录走人？这第十区的玩家好容易对他的印象淡漠了，这王八蛋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是计算好的？各大工会的核心得知了这一消息，也是争着吐起了血，他们很想上街举行一次游街抗议。各大俱乐部工会的分会长虽然都有君莫笑的好友，但这个时候敢于去说话的也就蓝河一个。 你怎么又回来了？ 蓝河着重强调了一个又。说实话，君莫笑不在，他也觉得压力小了很多，和其他工会竞争，无论何种情况都觉得轻车熟路，只有面对这尊大神的时候，那不断的意外让人吐血吐到无奈。这样的对手蓝河觉得还是能躲就躲，这是早在工会联合出手时他就保有的看法了。 嗯，回来抢个帽子。 抢什么帽子啊？ 蓝鲸骑士，哎，是叫这个名字的吗？抱蓝白鲸的那个。 你抢他做什么？ 我以为目的我已经说了。 你要蓝白鲸？ 对啊。哎，你们工会有没有啊？ 没有。 蓝鲸骑士你们杀过几次了？都是哪家工会杀到的？ 喂，怎么不说话呀？我不是你的卧底。 蓝河有气无力。 你们工会的情况你已经说过了，我现在问的是其他工会。 其他工会的事儿我当然不知道。 哼。 叶修笑，蓝河觉得郁闷极了。说起来也是，自己这黄扯的顶多骗骗新手村的菜鸟。杀 boss, 就算自家没抢到，但最终被哪家抢到了，这么一点简单的事儿还有不知道呢？ 蓝鲸骑士目前抢过三次，分别是霸气雄图、中草堂和家王朝的人得手了。 二五二，你们工会怎么这么弱呀？ 蓝河不语。 我们工会在其他 boss 的争夺方面大获全胜，这种事儿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蓝河心下想着。 喂，最近有没有帮忙打理我们星星工会啊？ 偶尔有上上。 这个说起来蓝河都有点尴尬，人家当家的现在都跑到神之领域去了，他却还挺上心的时不时指导一下星星工会的工作。不过说起来，这也让蓝河对于卧底工作有了新体验。他觉得卧底未必一定要把出卖情报当作是本职工作，有时促进一下双方的关系，大家共同繁荣，好像也是一种不错的发展方式。 星星工会现在怎么样啊？ 叶修问。这问题让蓝河很有一些错觉，一个工会的会长现在在问工会里的卧底工会是什么情况，这他妈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蓝河很想再提醒对方他是卧底，但是想想我是卧底这本该是很扬眉吐气的一句台词，到他这儿都已经成了祥林嫂般的碎碎念，蓝河就实在没勇气再说这句台词了。 砖矿还是蛮稳定的，发展不错。嗯，差不多该是建立工会仓库制度的时候了吧。 啊？ 蓝河又一惊。 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吧？ 蓝河不语。他不会以为大神不知道这种东西，只是贵人多忘事，他指望着人能忘了这个。 爸，你要再不建立仓会制度，工会迟早得散了，你说是不是？ 是。 怎么样，你们的储存的装备有富裕没？先支援我们点。 没有。小气，你自己看着弄吧。 蓝河飞快回道。工会走到这个地步，工会仓库制度是个很重要的环节，是直接导致工会能不能继续发展。而对于星星工会来说，这不是能不能继续发展的问题，这已经是能不能继续维持的问题。因为这工会在各大俱乐部工会眼中，那就是根刺。利用工会仓库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兵不认血就能够瓦解掉星星工会的方式。因为工会的仓库制度才是一家工会能维系团结稳定的根本制度，同时也是体现一家工会实力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工会的仓库远比拥有个人仓库更大的储存量，而且根据工会的等级可以不断的向上提升。而工会之中，会长对于仓库拥有最高的权限，可以说工会仓库对于会长而言和他的个人仓库没什么两样。当然只是有个大仓库，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会仓库制度核心指的是仓库里的物资，如果运用好工会仓库的物资，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目前各大工会都有不同的仓库制度，但原理上却是大同小异。在工会仓库中，各工会都会囤有各色各样的装备，而这些装备会长拥有绝对的调配权，说是会长的私人财产也并不为过。这些装备放在仓库，当然不是摆着好看，而是给工会的玩家使用的。但是各工会对于装备却都有一套管理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仓库制度了。通常各工会都是对这些装备标注一个使用所需的工会贡献度，当玩家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自由使用该标准中所包含的任何装备。但是要注意，这里玩家仅仅是拥有使用的资格而已，这装备虽然拿在他们的手上，但是所有权并不属于该玩家。工会的会长在任何时候都有权限把装备收回工会仓库，除非是会长特别设定将某装备正式交由某人使用时，这装备才会正式成为其私有物品。当这些装备在玩家手中如有遗失或损坏，通常都会被处以扣罚贡献度的方式，这就是拿了药品或是材料这类消耗品一样，消耗品一用就没了，所以只能是使用贡献度来换取了。这种时候贡献度就好像是货币一样。这工会贡献度怎么获得？那各工会自然也是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不过会长在这方面同样拥有一手遮天的权限。只要高兴，会长有权随便给予某人无上限的贡献度，同样会长也有权限没收某人的所有贡献度。